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地面弱辐合区的控制，本市空气扩散条件较差，今天下午持续有轻度到中度霾，夜间还受到雾的影响，目前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当中，空气质量不好，明后天还有加重的趋势，请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出行，如果外出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有轻度到中度霾，偏南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4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有轻雾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王仁、王毅把车帘一打，里面就走下来朱元璋的亲舅母和姐姐朱玉欢。朱元璋的舅母是放声痛哭，连朱玉环也哭了。兄弟，哎，你在襄阳起事，我们高兴，你怎么不事先把家眷接来？咱舅舅和你外甥李文忠大概都完了。朱元璋哎呀一声，好像没昏过去。为什么呢？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朱元璋从滁州起身，奉舅父郭光清之命来贩卖酸梅。临走前郭光清告诉他，挣钱亏本都没关系，你呀就找着你13的弟兄散散心。哪知道朱元璋渔樵兵变，走马取襄阳啊，这是人们没有意料到的。自从朱元璋走了以后，老头郭光清照样开买卖维持日常的生活，偏赶上有事儿，滁州啊新来个官，这个官姓沈，叫沈伯清，因为他太缺德，老百姓就管他叫沈不清。您说这官沈不清问不明，能是个好官吗？他这一走马上任，呵，威风凛凛，到了这块带着八张耙子，在老百姓的身上可劲刮油啊。滁州一带的老百姓把他都恨死了。这个沈伯清老夫妻两口人有个独生子，哎呦，对这个孩子爱如珍宝，知府老爷的儿子还了得吗？正可以说顶着怕歪了，横着怕化了啊，不知怎么喜欢好了。这个小公子就交给大总管叫沈喜儿，让他负责。这沈喜儿没事抱着小少爷走街串巷，哪好上哪去啊？把少爷哄好了呢，在知府大人面前请赏。这个沈喜儿这小子更不是东西，就跟那条狗一样，他主人什么模样他什么模样， 他心说话，我一是大总管，第二我看着小少爷，哎，谁敢惹我？听说滁州这地方挺富啊，哎，我发财的机会来了，趁这机会，我不发个横财，等什么呢？他就安下不良的心了。没事，吃完了饭，抱着少爷在街上一溜。比如说有个绸缎庄，他进去了，往那一坐，鸭子腿一拧，把小少爷往柜台一放。人们一看这知府大人的总管，尤其小少爷来了，敢慢待吗？起码得兑上好茶，另外得摆上几个菜，在这招待，临走得送点门包，给点钱什么的。给多了这小子乐了，给少了小子把眼睛一瞪，当时就不乐意。所以今儿个他到这家，明儿个到那家，是滁州的买卖他全都讹到了。这一天他抱着小少爷上哪儿去呢？看着个杂粮店，这杂粮店的名字叫万盛杂粮店，正好在滁州十字街路北十街门脸儿。他一看这买卖不小啊，我还没讹过，这回溜达溜达。他抱着小少爷就进来了。这杂粮店的掌柜的姓孙，叫孙德言。这买卖就是郭光清开的。这孙德言是个山东人，为人忠厚，但是脾气非常暴躁。这人干什么事都直出直入。领着伙计们刚开了板，还没开始营业呢，一看外头进来个人，抱着四岁一个小孩，他不认识，手下伙计可认得。哟，掌柜的，惹不起啊，这是知府大人手下的总管，看那小孩呢，那知府大人的独生子。孙德言一听也不敢怠慢，满面陪笑，哎呦，总管大人，请坐请坐请坐，哎哎，伙计，沏水。又沏水又摆点心。最后孙德言一想，这组人来了就是哪吒来的，拿多了钱吧，对不起东家郭光清，少了拿不出，最后一横心拿了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摆，总管大人你收起来吧，啊，给小少爷买点糖吃。和神醒这小子一瞅，把三角眼一瞪，是什么五两银子，打发要饭的。他把银子拿起来绷扔痰桶里去了。我说你这十间门脸叫拿五两银子，亏你活到五十来岁，你白活，你打发要饭的吗？当着这么些伙计，孙德言有点挂不住。咱没说吗，这位山东老哥脾气也粗，孙德言也生气了。我总管不管多少，瓜子不保是人心呢，我说你不要就拉倒，干嘛扔痰桶里？再者一说，我们开买卖金字牌匾，到时候我们交税，我们奉公守法，给你是人情，不给你是本分，要不给你，你还能怎么地吗？哎，你何必口出不逊，你这不是讹人吗？要这么说，我分文不给。两个人越说声越大，越说声越大。神醒一想，这小子真他妈不懂想。哎呀，我到了滁州以后还没遇上这个茬呢。自己觉着是总管腰板硬。说着说去，他一伸手啪，给孙掌柜来个嘴巴。这孙掌柜的火可压不住了。你怎么打人？挽起袖子，抡起拳头，照神醒就是一拳。神醒这小子也缺德，他身子往旁边一闪，抱着四岁的小少爷，把少爷往上一举，拿这小孩挡拳头。哪知这一拳咔嚓一下， 正打在小孩脸上，把孩子打得嗷一声，紧跟着眼睛一翻，小腿一蹬，没气儿了。这神仙一瞅小少爷死了，哎，好啊，你把少爷给打死了，你等着，抱着个死孩子回到知府衙门。到了衙门里头了，赶紧见夫人和知府大人报告。这两口子一听，哎呀一声，茶杯落地，当时都疼死过去了。手下仆人可乱了，七手八脚把主人救起过来，好半天审不清才明白过来。哎呀，这才把神仙叫过来问怎么回事。这神仙能说自己不对吗？就说你看咱起来，我爸爸小少爷出去溜达，正好到万盛杂粮店，我累了，我先到里边歇歇腿吧。抱孩子刚一进屋，里边还有个掌柜的，是山东人，大概姓孙，这小子口出不去，滚滚滚滚，要一般的人行，就冲是知府的儿子就不让你们进来。你说大老爷有这么欺负人的吗？小的跟他一辩理，没想到他伸手就打，把小少爷给打死了。这个沈不清，这小子真是个沈不清，你倒好好调查调查。他一听火往上撞，这还了得，撒下飞仙火票捉拿孙掌柜的。手下这两个头目就是八班的都头王仁王义，奉命到了万盛杂粮店一找，好嘛，这孙掌柜的消息更灵通，准知道自己惹了祸了，脚底下抹油蔫出溜了，早都跑了。伙计们一听说贪了人命了，早都四散奔逃，所以说官人到这扑了个空，没抓到。等回来向知府一报告，沈不清怒气不息呀，抓不着人行。一方面封了万盛杂粮店，一方面找郭光清。因为郭光清是个东家，你手下的人打死人命了，你得负责。等官人到那块，把郭老员外就给抓来了。郭光清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到了公堂上双膝跪倒给大老爷磕头。沈不清把桌子一拍，走，郭光清啊，都说你是本地有名的绅士，闹了半天你私养匪盗，我说万盛杂粮店的掌柜的，你在哪学么来的？他是不是个土匪出身？现在打伤了人命跑了啊！你要把他找回来还则罢了，找不回来他不归案，你替他。重打了四十大板，把郭光清掐尖入狱。这不是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吗？郭光清这一被抓，一家人全都麻爪了。哎呦，夫人也哭，朱玉环也哭，一家人一看这怎么办呢？求亲戚邀朋友，哎，走动官府，打算把郭光清保出来。郭光清这个人人缘挺好，在滁州多年了，很多开买卖的，哎，都跟他不错。一听说这个事也不怪他呀，说孙德言打死的人由孙德言来偿命，跟郭光清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又一想知府大人痛子心切，一股火，另外呢也有一种含义，就是想勒着脖子敲竹杠，给送俩钱就得了呗。后来这些开买卖的打了个连环铺保，367家找出10名代表来保郭光清，另外大伙给凑的钱凑了白银5000两。 可经过调解人这么一调解，沈伯清一想，儿子死了不能复活。其实这个事儿与郭光清关系也不大，既然300多户都保他，乐得河水不洗船呢，我还能得5000两银子，算了吧。头天他就答应了，好，通知老郭家，明天当场释放。这10名代表给沈伯清磕了头，都挺高兴。回去通知了家属，郭光清的夫人准备了一辆车，第二天早早的到了知府衙门，等着接自己的老头。买卖铺户也派了几十名代表迎接郭光清。咱们单说沈伯清，吃完了饭之后，满身的功夫升坐大堂，3班人役两旁站立。当时郭光清也被带上来了，给大佬一磕头。沈伯清往下看了看，郭光清吗？正是罪名。郭光清啊，哎，你是个开买卖的，你说我怎么说你呢？你应当说用人不当啊。这孙德言现在正在缉捕严拿，看来与你的关系不大，有300多家都保你出狱，本府看在你奉公守法，看在大伙的份上，今天当堂释放。回去用人要多加注意。哟，郭光清一听官司完了，心里可高兴，多谢大老爷。开枪，有人过来把刑具给打开，这就要释放。可郭光清转身没走10步，就在这么说，一匹快马又打城外来到府衙的前门。马上下了一网滚，迈步进了知府衙门，要求见知府沈伯清。沈伯清一听，什么事儿？等把公事拿过来一看，把沈伯清吓得魂都飞了。让郭光清先别走，把郭光清又给叫回来了，说什么事儿呢？闹了半天来了公文了，是朝廷的公文，800里紧急的快报，上头说的明白，据国家知道，有一人叫反叛朱元璋，大闹真武鼎，率领暴民暴动，渔樵兵变，走马取了襄阳。现在朱元璋是十恶不赦之罪，他的9族亲属都受株连，一个也不能放。现在国家的公事说得明白，要把朱元璋全家抄斩，护灭9族，沾边挂拐的一个不剩，全抄拿到官。经过调查，郭光清是朱元璋的舅舅，更是在数之内。你说这公事厉害不厉害？沈伯清再胆大也不敢放过光清了，慢说给5000两银子，给50万他也不敢了。他敢落一个包庇国家叛逆的罪名吗？谁也不敢。当时的命人把郭光清传回来，郭老员外跪到堂上给大佬一磕头，您不是把我放了吗？哎，对，是想把你放了。郭光清啊，本府问你点事儿，你有没有个亲外甥叫朱元璋？呀，郭光清就知道这事儿麻烦了。可怎么问到朱元璋头上了？因为他知道朱元璋 过去是国家的反叛，那么最近又出了什么事儿呢？他不明白。回大老爷，我确实有个外甥叫朱元璋。好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外甥的了不得，一再反叛朝廷，现在的杀官夺府，争城占地，竟敢领着暴民占据国家的襄阳府，打死了皇上的亲叔叔襄阳王铁木儿，杀死无数的官军呢。我说郭光清啊，难道说这些事儿你不知道吗？一定你们暗中必有勾连呐、啊！他当了反叛，你一定能借光啊！哎，没想到你这点事儿都让官府知道了。今天你看了没？这是公事。现在我奉上县大人所差，必要把你全家抄斩。你啊，走不了了。来，把郭光清定成死罪，押入死囚牢。你说这个事儿变得快不快？把郭光清定成死罪，押下去了。赶那取宝的那些人，一听说是什么？郭光清啊，闹了半天的外甥的是国家的反叛，这事儿与他有关系，谁也不敢保了。那沾到这上头，沾成一溜皮呀、啊！众人一哄而散。咱们单说沈不清，他不敢怠慢，命令大班头王仁、二班头王毅率领十名普兵去抄拿郭光清的家属，不管谁全得抓了。你说那个旧社会就是这样，一人成佛九族升天，一人犯法九族连坐，太不合理了。王仁、王毅带着土兵和刑具起身到了郭光清的家里，可这一家人呢还不知道呢。老夫人听说自己的丈夫今天回来，命人张灯结彩，准备的酒席，准备给老员外压惊。好了，没想到官人来了。王仁、王毅这俩人还不错，平常短不了上这来借钱花来，说借钱那都是郭光清白给的，所以王仁、王毅对老郭家很感激。今天奉命来了，让十名军兵先在外头等着，他们两个人先进了里屋，等见着夫人就把经过讲了一遍呢。夫人呢可坏了，你们家是大祸临头啊，把以往的经过这么一讲，把夫人吓得面如土灰呀、啊。二位这怎么办？府台大人让我们来抓您来，您看看，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干脆您把金银细软收拾收拾，带着直进的人就从角门跑吧，把您放了呢，我们也算报答老员外对我们的恩情了。夫人一听哭啊，说我一走了二位怎么办？一旦这个事情暴露了，你要把我放了，岂不受了株连呢？最后王仁、王毅一商量，去他娘，一个这个沈不清这小子真他妈缺德，二一个元人的气数不会长久了，干脆我们保着老夫人就走得了，到襄阳投奔西吴先王，到那块好好还弄个将军之职，也算开国的元勋，何必在这给人当狗使唤呢？两个人主意已定，当时准备了一辆车。但是朱玉环难过呀，说我儿李文忠上学没回来，是不是等等那孩子？王仁、王毅急得直跺脚，这可等不了了，一会儿那十名当兵的要发生可疑，进屋一查队，这非杀你不可。 听众朋友，

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